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

人不该像从前。 爱把有情的人分开。

说我爱你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